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41集。 这样不行，我去引开他们，你带队。 江晨点头，方景行便带走了身为奶妈的本宫最美，想着必要时候让奶妈补口血。江晨几人原地等候，见那边乱起来，便带着人直奔圣女的帐子，藏在屏风后蹲守。半分钟后安眼回来了，他带着圣女的头冠，穿着一身如火的鱼尾裙，整个人艳丽无双。江晨几人本想动手，却见帘子一掀，进来几个哭哭啼啼的对着圣女跪下，双手合十。 圣女保佑我族， 希望勇士们能够尽快找回圣石。 安燕坐在守卫上温声安抚。 放心吧，会的。 哭了半天，忧心忡忡地走了。江晨刚想起身，只见又来了两位妇人，同样哭着祷告。安燕挂着舒心的笑劝好了他们，慈祥地望着他们离开。紧接着又进来几个人，跪地就哭，天塌了似的。 哎呦，完没完呢？ 我怀疑没完。 我也是。 说话间第三拨人也走了，安夜脸色一变，起身就踹了一脚椅子，在帐子里来回踱步。 妈的，不就是块破石头吗？丢就丢了呗，哭哭哭，一个个跟死了妈一样。 江晨几人没等回神，只见帘子掀开，走进来一个小孩，安夜秒变脸。 怎么啦？ 小孩拿着一个本子。 老师出的题不会做。 我看看啊，四加六啊，你数数手指头。 小孩听话的数了数。 是十。 真聪明。那下面这个二加四你应该会了吧？ 不会。 没关系，我教你。 队伍频道里响起熟悉的声音。 还没好啊。 江晨看着一大一小数手指头。 等一下。 这一等就等了三波小孩。安燕再次给了椅子一脚。 二加六等于七，三加八等于十。你们可真是小天才。手指不够用，他妈的那不是还有脚趾头吗？放着自己的爸妈不问，非要来问我。问完还不会，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？ 屏风后的几人默默看着，一言难尽。 我跟你们说啊，他刚被抓走就失忆，还升职成了圣女。我一开始呢还阴谋论过，以为这事都是他干的。 一行人几人没接话，心里也是这么想的。结果没想到，圣女是族里的保姆加锦鲤，什么事儿都找他，太惨了。 初一。 几个人顿时打起精神。江晨看着安燕，他上次曾靠近过屏风，不知这次会不会也一样。他等了等，见他果然又走了过来，便快速冲出去，嘴一捂，麻袋一套，扛着回到了屏风后。下一刻帘子一掀，又有人来找圣女。来人环视一圈，疑惑地出去了，外面还能听到他的声音。 圣女不在，都走吧。 帐内的几个人走到门口向外张望，发现清静了，便扛着人原路返回。见这一路都没有巡逻的，不禁有些好奇。谢成岩在队伍频道里问： 你干了什么？ 圣石是我偷的，还在我身上。 本宫最美躲在远处观望，详细解释。 他在祭坛这边发现一个落脚点，爬上去拿着圣石显摆，现在一群人都围着他呢。 牛批，大佬还是这么溜。 那你一会儿怎么走啊？ 我把圣石扔出去，那个空当够我跑了，不用担心。 我们出来了，撤。 两分钟后，一行人在部落外集合，把安燕带到了家里面前。他们本以为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帮着安燕恢复记忆，谁知那两个 NPC 还没开口，腰间的吊坠便先亮了起来，同时亮起的还有江晨身上属于林怀和家里的两条吊坠。四条吊坠飞到半空围成圈，轻轻旋转，散出漂亮的淡蓝色光晕。八人小队看着，注意力却不在见证奇迹上面。 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家里的吊坠是咱们看门大爷给的，那家里身上的吊坠应该是看门大爷的，对吧？ 咦，小活信物， 难道和看门大爷有一腿的不是占卜师，而是家里？ 所以大爷听见家里的名字能哭成这样，是以为情人与妹妹私奔了？ 方景行心头微跳， 不，可能是身份对调了。 几人猛地看向他。 啊！ 江晨也看了他一眼。 猜的，我记得刚刚兄妹相认，林怀喊完那声哥，家里的表情不太对，过了一会儿才答应。 说话间，那片蓝光越来越亮，照在了家里和安燕的身上，两人都是一怔。紧接着，安燕伸手捂住嘴，哭了出来。家里亦是双眼发红，抱住面前的人哽咽。 我换回来了。 换回来了？我的妈，这水有点深。 搞了半天，家里和看门大爷的灵魂竟然对调了。这段时间和他们朝夕相处的看门大爷其实就是家里。光晕散尽，两个人抱完，对他们解释了经过。 当年林怀失踪，我哥和家里就互换了灵魂，而且没办法对外人提起这件事。我也是看见他们交换吊坠，又伸手比划半天，这才猜出来的。 原来如此。 我们查到是中了诅咒，本来是想一起去找解决办法，谁知我哥的身体没办法离开主城。而且按照规矩，他是要留下守城的，家里只能代替我哥留下，由我和我哥一起找林怀和解咒的办法，就一路找到了这个部落。我们已经查到，给家里和我哥下咒的是部落的上代族长九十。 可这没什么用，九十并不在部落里，而紧接着他就被抓了，后面的事他们都知道了。王飞鸟一向喜欢打剧情，感情投入的比较深。 太惨了。 安燕他们却没心思想什么，而是握住已经不亮的吊坠。 这些只是普通材料做的，却能解开我们的诅咒。会不会就是九十下中的媒介？ 八人小队反应一下，精神一振，林怀的吊坠也亮了。 所以这些也能解救林怀，那我们是不是快通关了？ 一行人急忙回去找林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